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十集，唐默低头看着地面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赵文斌没有得到回答，奇怪地问道， 那个你在想什么？我们不是快结束游戏了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在想他怎么成为偷渡客的。赵文斌知道他说的是傅文铎。赵文斌一直认定实力强悍的唐默和傅文铎都是偷渡客。赵文斌说， 因为杀了人才成了偷渡客，那个黑衣男人在地球上线的三天时间里杀过人，所以成为了偷渡客。 唐默没有说话，他要的不是这个答案。第二局出牌时，唐默之所以肯定傅文铎出的是骑士牌不是大臣牌，是因为他觉得在两种都可以选择的情况下，这个人会选择用骑士牌对骑士牌，两张牌一起作废，不触发决斗场效果，而不是用大臣牌压制骑士牌触发决斗场，两支队伍必须少一个人。第二局唐默别无选择，如果他出骑士牌，那么接下来哪怕再打赌赌赢了也几乎无法获胜，连和平结束游戏的希望都很渺茫。但傅文铎可以选择用大臣牌，而傅文铎选择的是骑士牌，这说明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死，或者被迫去参加危险的攻塔游戏。而且， 他第一局其实给过机会了。 赵文斌懵逼地问， 什么？ 唐默摇摇头， 没什么。 虽然第一局是傅文铎赢了，占据优势，但倘若唐默这一队真的决定按规矩出奴隶牌，和平结束游戏，那傅文铎就输定了。他看似是豪赌一场最终获胜，但同时也给了对面队伍一个机会。单看第一局看不出他的用意，再结合第二局，唐默才明白这个人是真的有想过放敌对方队伍一马。这样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成为了偷渡客呢？ 等游戏结束或许可以知道吧。 唐默低声呢喃。匹诺曹连主持游戏的兴趣都没了，他坐在墙上玩自己的收音机，任由黑塔不断地提示玩家进行出牌指令。白墙渐渐升起，将两支队伍选择的卡牌露了出来。唐默和赵文斌站在奴隶牌的格子里，傅文铎和白发老头站在他们的斜对面。双方互相看了一眼，白发老头颤颤巍巍地站着，有傅文铎站在他的身旁，他哪边都不敢动，但是脸色却难看得吓人。他几次想转过头和傅文铎说话，可是一看到傅文铎的脸，他就闭上了嘴，不敢动弹。赵文斌奇怪地看了这老头一眼，匹诺曹说， 你们自己玩吧，真没劲。 两张银铁卡牌紧贴地面，滑行到空白区域，耀眼的白光亮起，唐默闭上眼，等待这场游戏的结束。匹诺曹是唯一能在这个光芒中睁眼的，而此刻他却没有兴趣去看卡牌的结果，他专心地摆弄自己的老式收音机，直到一道清脆的咔嚓声，不是两道，只有一道咔嚓声在空白世界里响起。匹诺曹惊愕地抬起头，看向那张被压制破碎的卡牌，一道白色光芒从破碎的光芒中央射出，连接到傅文铎的眉心。另一边，唐默这一次的卡牌，一道光芒同样射出，连接到了他的眉心。匹诺曹看着卡牌破碎的情景，下一刻，他不可思议地看向傅文铎， 你是疯了吗？为什么要出国王牌？你难道想输游戏啊？你到底懂不懂游戏规则？ 你这样根本没赢，你是输了呀。 白光消散，唐默和傅文铎同时睁眼，齐齐看向匹诺曹。正在这时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白色世界里响起。 叮咚，匹诺曹得知卡牌内容违反游戏规则，剥夺其地底人王国的公民特权。叮咚，华夏二区第419号副本变更为圣诞老人的诚实卡牌游戏。 白色世界里，黑塔提示音响起，赵文斌和白发老头茫然地看向匹诺曹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匹诺曹那滑稽而又可爱的木偶脸上还保持着刚才的错愕和惊讶，然而唐默和傅文铎根本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。黑塔提示音落下，唐默和傅文铎脚下一蹬，如同闪电，嗖的一下冲到了匹诺曹的眼前。唐默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，他挥舞粉色小伞，没有攻击向匹诺曹，而是手一横，将伞挂在了匹诺曹的身后，断了他的去路。与此同时，傅文铎右拳握紧，中指外扣，短距离内一拳击出，直击匹诺曹的面门，刚脆短促的力量瞬间爆发。匹诺曹下意识地向后逃跑，但他正好被唐默的小阳伞挡住，没能跑开，转身的同时硬生生接下了这一拳。匹诺曹怒极了，他双手一拍，消失在唐默的眼前。下一刻，他出现在唐默的身后，挥舞木头手臂打向唐默的后脑。匹诺曹的手臂看似又瘦又小，但力道破风而来，唐默不敢大意，转手将小阳伞挡在自己面前，他被击飞出去。另一边，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，唐默稳住身形，定睛一看，面露惊愕，只见一把漆黑的金属利器突然出现在他刚才被击飞的位置，挡住了匹诺曹再次攻击过来的手臂。两者碰撞，迸溅出金属火花，匹诺曹向后倒退半步，傅文铎却稳稳地站住。突袭被挡，匹诺曹脸色大变，他啪啪拍手，身体消失在白色世界里。不过眨眼，他又出现在傅文铎的左侧，傅文铎直接以左手挡住他的攻击，再回身刺去。唐默很快反应过来，不再去看傅文铎的手臂，他挥舞着小阳伞加入了战斗。砰砰砰，匹诺曹不断的瞬移，从各个角度攻击向唐默和傅文铎，但两个人身形矫健，唐默不断地用小阳伞挡住匹诺曹的攻击，同时傅文铎从伞后出现攻向匹诺曹，三者速度极快，在白色世界里形成虚影，看不到他们的身形，只有坚硬的碰撞声不断响起。站在格子里的赵文斌和白发老头惊骇地往后逃跑，生怕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波及到自己。然而他们可活动的区域被限制在四个格子里，他们只能尽量贴在格子的角落躲避这场战斗。 他的速度更慢了， 唐默大声道，收伞向前，用伞尖刺破匹诺曹的小黄帽。傅文铎从匹诺曹的身后出现， 一起好。 唐默打开小阳伞看向匹诺曹，傅文铎又是一击从左侧向匹诺曹刺去，匹诺曹立即瞬移消失，躲开攻击。唐默睁大了眼睛，屏住呼吸，仔细地盯着匹诺曹消失的地方，他的瞳孔放大到了极致，视网膜里渐渐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仿佛有人按了暂停键。傅文铎的攻击动作一帧一帧地在唐默眼前闪过，而他攻击的这个影子跑得极快。当尖锐的黑色利器快要刺穿匹诺曹的脑袋时，匹诺曹向后退了一步，接着扭过身跑向傅文铎的身后，举起手臂想要反向偷袭。 看到你了。 正在这时，唐默一伞挥过去，匹诺曹发现粉色的小阳伞突然挡在自己的面前，他立即改变方向再冲向唐默。唐默挥舞小阳伞的速度并没有匹诺曹的速度快，无法及时抽回来保护自己。就在匹诺曹快要打到唐默的脸庞时，一把漆黑利器横在匹诺曹和唐默之间，另外一根巨大的火柴突兀出现，红色火柴头直直击上匹诺曹的脸，匹诺曹痛呼一声被火柴头击飞落在地上。他反应过来准备再瞬移， 傅文铎和唐默一人一只手臂将他禁锢住，匹诺曹被两个玩家按在地上无法动弹，他怒极了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是想违背游戏规则吗？我匹诺曹在地底人王国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们这次别想从游戏里出去。 匹诺曹的力气很大，而且还会瞬移，但在黑塔宣布剥夺匹诺曹地底人王国的公民资格后，他的瞬移速度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变慢了。这种变慢在赵文斌等人的眼里并不明显，他们仍旧看不见匹诺曹的影子，但唐默和傅文铎却渐渐地能够抓到他的身影。除此以外，匹诺曹的力量也变小了很多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速度越来越慢，力气也越来越小，这样唐默和傅文铎才能抓住他。嗖！傅文铎甩了甩右手，那把漆黑的三角锥形状利器消失，恢复成原本的手的模样。唐默看了一眼他的手，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：“ 异能，这是主动解释了。” 唐默将巨型火柴收回纹身，抬头看向他：“ 也是异能。”两个人都暴露了自己的异能，这样也算是扯平了。 火柴纹身其实只是唐默收集到的异能，并不是他真正的异能，但是唐默也并不清楚傅文铎的异能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显然傅文铎的异能并不可能仅仅是一只可以变成武器的手臂，两人都没有交底，依旧扯平。匹诺曹还在怒吼，但他挣扎的力量却越来越小。 你们是想和地底人王国作对，和黑塔游戏作对吗？你们疯了。 唐默淡淡地说。 匹诺曹先生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已经被剥夺地底人王国公民的特权了。同时，我们正在玩的这场游戏不再是匹诺曹的城市卡牌游戏，而是圣诞老人的城市卡牌游戏。这个游戏和你没关系，我们囚禁你会影响游戏吗？ 匹诺曹被这句话堵得无话可说，只能一句接一句地骂人。 你们就是地底人王国最肮脏的那只臭狗，你们哪怕砍断双腿去怪奇马戏团里当侏儒，都会被观众嫌弃你又丑又臭。 唐默和傅文铎对匹诺曹的谩骂都没太大反应。傅文铎取出一根极细的银色绳子，说是绳子，这更像一根长长的银线，他用这根银线将匹诺曹捆了起来。奇异的是，匹诺曹怎么也无法挣脱这根银线，每次挣扎反而会越捆越细。 这是道具， 唐默在心里想到。处理完匹诺曹，唐默和傅文铎站在空白区域里，抬头看向对方。此时此刻，在他们的眉心，一根白色光环还连接在他们的额头上，这是要求玩家进行决斗的提示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